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 夜来无恙无香，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我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 爱人啊，我要回来啦，可是我心说牵挂。爱人啊，我回来啦，你的心事是我的家。 简就没有家，没有失就没有得，上天不会让一个人把所有的好事儿都占全，任何获得都要以放弃为代价，只有懂得放弃的人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放弃就是放弃那些干扰我们前进的因素，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弃那些本不该背负的沉重负担，然后呢，轻装上阵，在奋斗的路上安然等待命运的裁决，才是生命最好的一种方式。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用心去坚信，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展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越来越像我爱的

你知道吗？其实人生的烦恼一半是源于生活，一半源于自我。欲望过多，心浮气躁，快乐当然会离你越来越远，幸福当然会流失得越来越快。给自己的欲望减减肥，让自己的浮躁瘦瘦身，心平气和的生活，淡定从容的追求，快乐自然常伴左右，幸福自然会不离不弃。能够区分理想和欲望，才能够平衡生存和生活，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慢火车，火车慢，不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如果一路有欢笑，有迷惘，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永远的灿烂。如果一路有欢喜，有风雨，也要紧紧你最温柔的不放，而你的笑容让心酸更有勇敢，不害怕困难。慢火车，火车慢，爱就像一座高高的山，要想爬过要有耐心，不简单，只有 是红尘。

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 we'll be right back.

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你很奇怪，永远就不要说再见。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我们曾经过了那么多考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应该就走开，就算感情还在， 我应该就放开，对他不再依赖。 我们曾有过的年代， 只是属于你们的未来。 不要看到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我宁愿选择一边，没有一句更迭。 到底如果我其实跳起了从前，我才发现彼此都了解，默契是最宝贵的语言。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进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觉得听哪首歌或者是听谁的歌才会显得有品味。这时候看到安和乔说，我一般就是听一些小众音乐，觉得最好听的音乐不能说是一首而是一个类型，应该就是民谣了吧。我可以猜测一下，你应该会比较喜欢宋冬野，对不对？因为看到你的网名安和乔，我就想到了宋冬野，因为他也唱过一首歌叫安和乔嘛。不过现在宋冬野应该也不算小众了哈。这几年国内民谣音乐的快速发展以及为人所接受，让这些曾经徘徊在主流以外的所谓的小众歌手走上了更为宽广的舞台。但是其实也挺替他们担心的，担心他们走入主流舞台之后呢，作品也会变得烂大街市的主流。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匪，我们明天见。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却夜半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